而小卫星监测站采用光学散射法测量，实现自动监测。这种测量方法在空气相对湿度不是很大的天气状况下，监测数据比较准确。但是当空气湿度大于 60% 之后，监测的准确性会受到一定的干扰，产生误差。不过也能通过人工校准等方式来降低误差。建设小卫星监测站的目的不是看测量数据，而是分析污染物形成和积累的变化趋势，也就是在某一区域内污染浓度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，给街乡镇政府部门以及环保网格员提供参考，及时的采取应对的措施。